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外国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和贺信。发来贺电和贺信的有新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央委员会、黎巴嫩职工工会联盟总书记等俄罗斯、中国、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英国、伊朗、挪威、美国、瑞典、南非、墨西哥和巴西等国政党领导人、政界、社会界、经济界的高层人士、各国际组织、逐地思想研究组织、支持朝鲜统一及友好团体代表。他们在贺电和贺信中指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一生为祖国和人民、为世界资本主义所建树的特殊功绩，将在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他们表示坚信，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在实现祖国统一和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后胜利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另外，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了贺电。